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天空刹那间完全变成了金色，唯有千仞雪背后那如同太阳一样的赤金色圆盘还是那么明显，就连真正的太阳光在这一刻已经被遮挡在外，天地之间仿佛已经全部被这金光所充满，就连远方的大海也被映照成了金色，给唐三的感觉就像是重新又回到了那赋予他神力的传承之地似的。忽然间，天空中的景象变了，在那神圣的金光普照下，千仞雪的身体瞬间变化，一化二，二变四，转眼之间分裂出无数千仞雪出现在半空之中，而每一个千仞雪都是手持天使圣剑高举过头，背后一轮赤金色圆盘照耀大地。这所有出现的千仞雪，他们背后那圆盘照耀的方向都是唐三。唐三只觉得自己的身体仿佛突然变得百万斤重，以他神级的实力都被压迫得喘不过气来。 大日天使万阳凌天， 那数不清的千仞雪同时大喝出声，半空中声浪滚滚，唐三身体周围的地面在这声浪中寸寸破裂，在那赤阳照耀的范围内，整个大陆竟然在缓缓下沉。仰头望天，唐三却闭上了双眼，手中海神三叉戟缓缓指向天空，他的脸色显得有些凝重，海神神装上的波浪云纹仿佛活过来一般，尤其是背后的海神八翼不断地轻微扇动着，一层层水蓝色的光晕从唐三体内荡漾而出。面对已经变成金与赤金交加的天空，哪怕是在这范围的海洋都被那空中的天使领域完全压制了，他能怎么办呢？千仞雪根本就不给他喘息恢复神力的机会，攻击衔接的毫无缝隙，最为可怕的是他每一次发动的攻击都要比上次更加强横。海神三叉戟缓缓举起，那波浪般的蓝光以海神三叉戟为中心缓缓凝聚，唐三头上的菱形宝石突然亮了起来，以他的身体为中心，那水蓝色的波纹瞬间扩张开来。天空是金色的，但在这一瞬间大地却完全变成了蓝色，那被金光照耀同样变成金色的海水也恢复了本来的颜色。 海神领域， 淡蓝色的雾气就在这无尽的蓝色中悄然升腾，原本波涛汹涌的大海突然变得异常平静，巨大的海神虚影缓缓从唐三背后浮现而出，他身上的十个魂环全部绽放出夺目的光彩。在这一刻，唐三的身体突然变得虚幻了，但他的神念却变得异常凝实。千仞雪原本已经借助自己这天使之神奥义的万阳凌天牢牢锁定了他的身体，但此时却突然发现唐三的身体竟然变得飘忽不定起来，他分明站在那里却充满了不真实的感觉。万阳凌天终究是有范围的，但唐三身上释放出的蓝色却点燃了整片大海，水蓝色的能量从海面上攀升而起，大海之中最纯粹的水元素能量轰然而起，就像是从原本的大海中又剥离出了另一片海洋。在唐三的超越千仞雪更加凝实的神念带动下，化为无边无尽的滔天巨浪就从大海的方向席卷而起。 碧波海神无尽蔚蓝， 唐三的声音似乎并不具备攻击的力量，但在这一刻他那沉稳的声音却成为了大海力量爆发的源泉。万阳凌天几乎同一时间爆发，每一个千仞雪背后的赤阳都化为一个巨大的赤金色流星从天而降，朝着唐三的方向砸去。而也就在这个时候，那由整片大海形成的蔚蓝色波涛也随之汹涌而至。当火遇上水，赤阳遇上碧波，太阳真火面对太阴真水，天使之神面对海神，截然相反却同样层次的能量瞬间碰在一起，最后的结果就要凭他们自己那绝对的力量来决定。这一击不论是唐三也好，千仞雪也罢，根本都没有半分取巧的机会，他们只能尽可能地催动自己所能发动的一切力量与对方碰撞。赤金与蔚蓝澎湃的轰鸣声甚至令整座斗罗大陆都在为之颤抖。 距离此地最近的城市也有300多里，所有住民都清晰地看到了远方这如此绚丽的一幕，大地在震颤，仿佛世界要毁灭了一般。那城市中的平民们陷入了极度的恐慌。赤阳终究没能蒸掉全部碧波，那无穷无尽的蔚蓝色光芒却将数不清的赤金色流星悄然吞噬。千仞雪一脸不可思议，满是震惊地被那蔚蓝色的光芒席卷入高空之中。他感觉到的却是无尽的温暖，在这温暖而柔和的蔚蓝碧波怀抱之中，疲倦困顿的感觉油然而生，仿佛只有在这其中沉睡过去才是最美妙的事情。千仞雪紧咬舌尖，赤金色的光芒骤然从天使神装中绽放出来，强忍着那疲倦的感觉瞬间冲天而起，终究还是破开了那蔚蓝色的包围，自身化为一道流光冲入高空之中。而他的神力和神念却在先前那蔚蓝色的席卷之中大幅度下跌，而且是毫无感觉的降低，直到脱离了他才真实的感觉到天空依旧是金色，那是金色的天使领域，大地也依旧是蓝色，那是蓝色的海神领域。两大神级强者谁也无法用自身的领域毁灭对方的领域，只能用之作为自己神迹的增幅。在已经被压制在绝对劣势的情况下，唐三力挽狂澜，不但击溃了千仞雪那奥义的攻击，更是反将他的天使神力悄然化去了一部分。虽然并没有造成伤害，但毫无疑问，这一次的碰撞，唐三占据了全面的上风。 啊，为什么会这样？ 千仞雪没有再发动攻击，任由背后天使六翼依靠空中的天使领域的照耀，快速恢复着自己的神力。他不明白，双方是同一级别的神，为什么自己在全面优势下施展的奥义却无法与唐三抗衡？难道就是因为他背靠大海吗？ 很奇怪是吧？ 唐三睁开双眼，面带微笑地看向空中的千仞雪，他也没有再发动攻击。千仞雪冷冷地看着他，抿着嘴唇，体内的天使神力疯狂运转，随时准备做出下一击。 其实你不需要奇怪，我所能调动的力量之所以能够超越你，并不是因为我挨着大海，我们都是神，就像你可以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调动太阳的力量一样，我也可以随时随地地调动大海的力量。这一击我之所以能在劣势中还占据上风，是因为你和我之间的实力差距。虽然你我都是神，但你的神念却逊色于我，而调动外界的力量却是由神念来决定的。你的神念不如我，你所调动的太阳之力自然就不如我调动的大海之力更多，又怎么可能战胜我呢？ 你胡说！同样是神，为什么我的神念就不如你？想要动摇我的心智，你痴心妄想！ 一边说着，千仞雪狠狠地盯视着唐三，捕捉他说话时的每一个细节，观察着是否现在的唐三已是强弩之末。但是他失望了，他的神念甚至无法锁定唐三的身体，而唐三所释放出来的海神之力却没有半分动摇，稳如磐石地沉浸在大地之上。 由不得你不承认，没错，我们都是神，但是我们成神的过程却截然不同。我敢说在这个过程中我经历的考验远超过你，而实际上我的精神力本身也要比你高上许多。同样成神，先天的优势自然能够体现出来。早在刚成为封号斗罗的时候，我的精神力就能够和99级巅峰斗罗相比，更何况是现在。千仞雪，你不是我的对手。 千仞雪没有再说话，他强迫自己不要去听唐三的声音，唐三的每一句话似乎都在动摇着他的信心。天使圣剑再次高举，万道金光从天而降，照耀在千仞雪身上，赤金色渐渐转变成了纯金色，而千仞雪身体周围的能量波动也在这一刻出现了质的变化，天使神装上多了一层液态的金光流转，口中发出一声长啸，手持天使圣剑，千仞雪调转身形直奔唐三扑来。唐三没有等待，背后八翼微动，他已经出现在了半空之中，海神三叉戟前指直接迎向了下扑的千仞雪。 两个人的身体在空中一错而过，直到他们各自变换了位置，一声清脆的爆鸣才在空中飘荡开来。唐三的身体在空中一阵晃动，在海神八翼的作用下才稳定住自己的身体。千仞雪一剑得手，毫不停留，双手握住天使圣剑的剑柄，整个人在空中完成了一个绚丽的大回转。天使圣剑带起一连串的金色光环，直奔唐三绞杀而来。大范围技能攻击奈何不了唐三，千仞雪只能将其归咎于此处距离海洋太近，他还是决定要以近身肉搏的方式来解决战斗。突然，唐三手中弹出一点蓝光， 观音有泪， 简单的四个字却在刹那间令千仞雪的天使圣剑骤然变得散乱起来。原本攻敌的金色光环瞬间回缩，同时他的身体也在急速旋转之中骤然改变方向，原本上冲之势改变向地面沉去，娇颜上也流露出了一丝惊恐之色。观音泪流给他的印象太深了，当初唐三还只不过是一名封号斗罗的时候，就凭借这一击击碎了他的心脏。尽管现在他身穿天使神装，可现在的唐三也已经成就了海神，身上的天使神装竟然一点也无法令他感到安全。眼看着千仞雪那惊慌的样子，唐三脸上不禁流露出一丝淡淡的微笑。他所弹出的那一点蓝光也在空中悄然破碎开来，手中海神三叉戟一摆，一圈圈水蓝色的光晕在身前荡漾开来，正是无定风波的起手式，没有任何威胁临身。当千仞雪的身体下坠到接近地面的时候，正好看到那一点蓝光破碎。 你骗我！ 兵不厌诈，你就那么怕我的观音泪吗？既然如此，你又如何能够战胜我？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